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四集，直到池瑶上了网约车，姚敏敏还在手机里轰炸他。 哎，现在小年轻真是不得了啊！陈楚然高中的时候进过省队吧？想到这都能赢，我现在光是想想陈楚然输掉时那表情，呵呵，我就爽得不得了。你是没看到他发现你也在看他的时候那表情，那张脸直接绿了，笑死我了。 池瑶无奈，说实话，他也没想到江燕会赢，虽是险胜，但足以打击陈楚然那要命的自尊心，更别提陈楚然还在结束后看到了他。对陈楚然来说，被他观战自己的败局，比在任何情况下输了比赛都要致命。姚敏敏说他心软，都没上前阴阳怪气几句就走了，实属大度。 我和他分手本来也不是因为什么大矛盾，纯粹观念不合罢了，大可不必在他输的时候落井下石。 姚敏敏嘀咕了几句，便又把话题引到江燕的身上。池瑶有些头疼，不免庆幸没有告诉他江燕就是自己邻居这件事，如果说了，怕是姚敏敏现在就该和他一起回家了。车程很短，不一会儿车就停在了小区门口。 行了，我到家了，你们要是有缘的话以后会再见的。 一下车，手机就收到一条新的好友提示，池瑶点开看到是谁，手指落了空，没有同意。凌晨的风很凉，他将自己包裹在风衣里，输了密码进了楼，好不容易暖和了，他跺了跺脚。江燕闻声看去，看清后默默将手机收进了口袋。在Sunday，他看到池瑶了两次，一次是在包间自带的阳台，他似笑非笑地和朋友调侃，一次是在俱乐部台球室，他站在人群中看着他打球。胜负欲就是在那一刻迸发的，他想让池瑶看到自己最好的那一面，只是在他赢了之后，却发现池瑶看着的人不是他。在电梯门口看到江燕，池瑶的第一反应是幸好姚敏敏不在，他甚至已经脑补出姚敏敏无声的尖叫了。向男生点了点头，池瑶在他旁边站定。楼层高，降得慢，看着数字，突然听到江燕说： 我在Sunday看到你了。 池瑶快速眨了眨眼，抬头看向他，还没开口，男生就又说： 本来想跟你打声招呼的，可你走太快了。 听到这，池瑶有些尴尬。 因为急着去分钱，所以…… 你压了我？ 是啊。 江燕有些意外，他以为池瑶压的是他对家，开局他就输了一局，加上对手足够专业，在场不少人都不怎么看好他。纷乱的思绪顷刻被理顺，江燕不自觉挺直了腰板，和他一起进了电梯。 还好我赢了。 嗯？ 没让你赔钱。 池瑶笑了，从善如流的点头。 是啊，谢谢你。 不客气。 他煞有其事的回应，池瑶的笑意渐浓。也许是胜利的喜悦在蔓延，不像前几天的那个清晨，他们这会儿并没有因为对话的终止而感到局促。电梯门开的时候，江燕让池瑶先出去。在轿厢的门合拢之前，江燕踌躇着，认为自己有必要澄清一件事。 对了。 池瑶输密码的动作一顿，回头。 嗯？怎么了？ 只见江燕摸了摸后脑勺。 有件事你误会了。 什么？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 但我的感情经验真的不丰富。 掐头去尾的一句解释，池瑶以为自己应该是要反应一会儿的，然而事实却是他立刻就听懂了江燕在解释什么。池瑶瞳孔微缩，在阳台的那个人是江燕。 再没有比口嗨被当事人撞见更社死的事了。 一连几天，池瑶只要想起这件事都想捂脸，以至于周一那天他早早就出了门，那是他第一次没有在周一早上碰到江燕。好在医院事多，又碰上值班周，接下来的一周他都很好的规避了和江燕见面的机会，只除了那一次。那天张一鸣约他出去，两人饭后没出去，就近逛了家超市。就在超市门口，他在马路对面看到了江燕。江燕和朋友在一起，几个男生的身高都差不多，个个青春洋溢，但仍挡不住他的锋芒。在他对面的那个男生正比划动作，他只看着，偶尔仰头喝一口水。那时有点晚了，霓虹灯下的他被月色吸附，月色却因他有了温度。池瑶忘了自己看了多久，回去后张一鸣给他发消息：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 没有，为什么这么晚？ 你看上去魂不守舍的。 如此过去两周，小时候池瑶曾在爷爷奶奶身边待过一段时间，老人家疼他，对他百依百顺，什么都想给他最好的，含嘴里都怕融化，但同时也造成了池瑶娇气的毛病，比如挑食，但凡食物不对口，他都会上吐下泻，更别提那些垃圾食品。还比如体弱，他随便哭哭都喘不上气，流了汗不及时换衣服，第二天就得生病。以至于后来，他回到不拘小节的池女士身边，三天两头就要往医院跑。后来是池父带着池瑶一起跑步，情况才有所好转。除非刮风下雨，每天晚上他都要绕着学校操场跑五圈。从一开始的上气不接下气，到之后还能再跑一轮，他的身体确实强健了不少。习惯成自然，现在池瑶搬出来自己住了，也还是保留着夜跑的习惯。只要第二天不用值班，他每晚都会沿着小区旁的中湖跑上那么一圈。如往常一样，换了身行头，池瑶戴上耳机出门。天正好是将冷未冷的时候，晚上出来散步的人挺多，跑步的也有。路灯带着发烫的黄投在石板路上。池瑶吹着湖边的晚风跑了一圈，最后停在小公园前做拉伸动作。压着腿，视线飘向远处那冒着烟的烧烤摊，他有点饿了。他今天晚饭就吃了一张饼，根本不顶饿。正当池瑶在脑子里天人交战到底要不要吃烧烤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后方啪的一声，他循声看去，是一个戴着黑色棒球帽的男人侧身对他点烟。那人背微弯，不太高，脚上穿的运动鞋旧而大，他始终低着头看不清脸。池瑶蹙眉，隐约觉得不对，这个男人再普通不过，没什么记忆点，他却好像不是第一次见了，可要让他说具体些，他又说不上来。眼看这会儿已不如一小时前热闹，身体本能告诉他得尽快离开这里，他的第六感一向很准。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太过突兀，池瑶低头摸出手机给姚敏敏打去电话。等待姚敏敏接通的过程中，他转身离开，随即身后跟着传来脚步声。 不会这么倒霉吧？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再听下一集哦。